阿英，辛苦你这么多年看顾阿成，也多亏你们一直记得云梦的家训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切记，只要家训尚在，莲花坞便一如往昔。又过了一年，要好好看顾自己，生辰快乐。